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几条和我们的退休养老金以及工资有关的消息。今年三月份，人社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2018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按照2017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 5% 左右的水平提高基本养老金，预计将有 1.14 亿名退休人员受益。那各地发放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但都是从今年的1月1号起补发。最近人社部的新闻发言人卢爱红表示，全国各地要在5月31号前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报送人社部、财政部审批后实施，尽快把增加的养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里。我们再来看最低工资标准。最近全国各地啊，正在密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工资的指导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有辽宁、江西、广西、上海等十个省市确定上调2018年的最低工资标准。目前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以及浙江等地方，最低的工资标准已经超过了2000元。而根据人社部此前的要求呢，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由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改为每两至三年至少调整一次。其实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不仅意味着到手的现金收入会发生变化，而且还会从住房公积金缴存、失业保险缴纳等多个方面影响大家的收入。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市京恒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还会对我们其他的方面产生哪些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的话，对职工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首先我们举个例子，就像是病假工资，我们都知道，因为职工的话，他在如果说患病或者非因公负伤的情况之下是可以请病假的，并且在病假期间单位要支付工资，而这里支付的工资标准的话，根据法律规定，最低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80%。 因此的话，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那么职工在医疗期之内这个病假工资也会相应的有所提升。 就是打比方，最低工资是2000的话呢，医疗期内他的月工资最低不能够低于2000乘以 80%， 也就是1600，是吧？ 哎，对对对，是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涉及到职工在待岗期间的待岗工资或者说是基本生活费的这么一个影响。因为比如说如果企业由于一些特定的原因，停产停业了，然后职工的话也没办法去正常工作，但是在这期间的话，双方的劳动关系仍然是存续的，这种情况之下，单位仍然要继续给职工发放工资，而这个工资的话通常会参照是最低工资标准的70%来进行发放。 那我们同时还看到一些规定啊，就是说发放的工资不低于原工资的百分之几十或最低工资的百分之几十，你有没有了解？ 像这一点的话，主要是说是敬业限制补偿金的事，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企业为了避免职工在离职之后入职的新单位和自己的企业的话产生一些竞争关系，因此的话都会和职工签订敬业限制协议。所以呢，如果说在职工离职之后他并且履行了敬业限制义务的话，那么单位就要支付敬业限制补偿金。而这个敬业限制补偿金的话，它的计算标准的话，根据法律规定，除非双方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之下，否则会按照职工离职前月工资的30%来进行确定，而同时的话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再有一点的话就是经济补偿金，因为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的情况之下会涉及到经济补偿金的问题，通常它是按照职工的工作年限，比如说每工作满一年的话要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对吧？而同时呢，那么这个一个月的工资怎么计算呢？它是按照职工离职之前的前12个月平均工资来进行计算。这里的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一方面的话最高额度不能超过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而这里的社会平均工资以北京市为例啊，到目前为止是7706，也就是说是不能超过7706元的3倍，而同时最低不得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不得低于2000元这么一个限制。 啊，明白了，是，所以这个实际上是结合着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两个概念来计算上限和下限的。 对，没错。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来自北京京恒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聊一聊一个医生从医院辞职被医院追索50万赔偿金的案例。 这个案例呢也是发生在我们北京市的一个案例。王女士呢是在12年10月份入职到了北京某一家公立医院工作，上方是签订了一份为期10年的聘用合同。但是说具体履行职务的过程之中，上方又对合同做了一个变更，大约是在12年16月份左右，上方签订了一份是为期3年的聘用合同。这份合同的话一直到15年底结束之后又继对合同做了一个续签，同样是续签了3年。但是对，但是呢这里比较特殊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王女士啊，她属于是北京某公立医院的医生，而这个医疗行业啊相对比较特殊。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是医疗行业，肯定会了解到它有一个特殊性的规定，所有的医生都必须参加国家组织的一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而这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时间也比较长，它是一次性3年的时间，培训时间比较长，并且有的医院的话它是有这么一个培训资格的，而有些医院的话它本身不具备这么一种培训的资格，就只能把自己的医生送到其他的有这么一培训资格的我们称为培训基地，去这个培训基地的话来参加培训。而王女士所在的医院的话确实不具备培训资格，因此就把她送到了北京医院来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对，这一培训就是3年的时间，大约是在16年2月份左右的话王女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束了，结束之后又返回她所在的北京某公立医院进行正常的工作。但是工作了差不多一年之后，王女士向医院提出来了辞职。她辞职的原因的话属于是个人原因。 那她当时签的这些合同啊，以最后一份为准的话，到期没到期？ 最后一份合同的话还没有到期，因为最后一份合同应该是从16年1月1号到18年12月31号还没有到期。但是说这个合同到没到期是次要的，最关键问题在于当时王女士在参加规范化培训之前，她和医院签订过一份培训协议。培训协议明确约定王女士自培训结束后应当返回医院正常工作，并且说从培训期结束开始算服务期限不得少于10年。那也意味着她必须从16年2月份工作到2026年2月份了。10年的时间。 这里面有两个协议我明白了。一个是劳动合同。对吧，劳动合同呢约定是到18年12月底 对， 解除劳动合同。 对吧， 确切说是聘用合同。 聘用合同还是。那么在这期间呢他又去进行这个住院医师培训去了。 对， 在培训之前呢他又签了一份协议跟医院，说培训完了之后呢得在医院干10年，要不然的话呢

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职场帮帮团关注每一个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劳动者，我们不仅关注大家怎么去找工作，怎么来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以及怎么来招人才，怎么来实现啊更合理高效的协同的工作，我们还关注的是大家工作快乐不快乐啊，大家的工作的心情如何，我们要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些挑战。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是一种心理，在职场当中其实也挺常见的，在电视剧当中啊也是经常啊体现出这样的桥段，就是职场嫉妒啊，不管是宫斗戏啊还是这种都市情感剧，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内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今天的嘉宾心理专家李建中老师一起来跟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您好。 你好。 首先啊，我们来说一个案例吧。这个案例其实很简单，他说我是一个嫉妒心很强的姑娘，周六和朋友一起吃烧烤期间来了一个原来的同事，开了一辆路虎，心里直接就不淡定了。其实我很讨厌这样的自己，我老是希望自己比别人强很多，求开解。就是因为一辆车那天晚上直接心里就不爽了。 对，而且呢比如说这个人如果不是他的同事，只是一个路人， 也是来吃烧烤的， 可能就如果只是个路人呢，他可能没那么难受，但是你成为我的同事了，我就难受了。 其实我们还是很在乎熟悉的人的， 身边的人，熟悉的人，水平跟我差不多的人，然后因为你是我同事嘛，我们应该差不多，结果我们有那么大的差别，就 关键是人家原来没开路虎。 对，那就更生气。 要是他原来开一个什么卡宴，那现在开路虎，他可能会问， 不知道啊，对啊， 你怎么了？ 对。 或者是他自己没有是吧， 对， 就会有这种差距在这儿。 是的，这种一个是嫉妒呢，一般就是嫉妒身边的人， 对， 就比较近的人，你比如说比尔盖茨世界首富，你不会嫉妒他，你可能只是羡慕一下就完了啊，你对他没有什么情绪，但是身边这个人，哎，你比我只是好一点，你比尔盖茨那差远了，对吧，我为什么嫉妒你啊。 对，那您觉得这个嫉妒的心理啊，我们探讨一些学术一点的话题，嫉妒到底是什么，它根源是什么呢？ 这个根源呢就是一种对比，尤其是身边的人，对吧，你有得到我没有， 你有我无啊，我有你优。 对，反正你就比我好。 对， 你好像得到更多的关注，从心理学，从依恋关系啊，从母婴关系这些研究上来说呢，我们最早嫉妒的就是母亲的关爱啊。 最早嫉妒的是母亲的关爱，是嫉妒爸爸呀，还是嫉妒兄弟姐妹啊？ 对，兄弟姐妹 可能是更早、嗯、然后长大之后会进入父母之间的、嗯、对，比如说二胎啊、老大等到老二出来， 嗯， 哦，然后你们全家的注意力都去关注老二了， 对， 因为他小嘛，对吧，你都去关注他了，结果呢那我就很失落，因为好像没人关心我了， 嗯， 哦，他有我没有啊，这个时候没有涉及到什么物质啊，物质你吃的可能比老二还好，对，好、哦哦，他只能喝点奶，对，你吃的东西才贵呢啊，但是，对你失去的是关注和爱， 嗯， 啊，你嫉妒的是这个，让你很难受，哦，然后而且呢，你是同时要加上这种无力感啊，也就是说这种状态你无力改变， 嗯， 哦，他们就是会去关注他了。你还没办法，你甚至哭闹了还要被指责，好，就好像你无力去改变这一切 啊，让我难受，我还改变不了， 我还改变 只能默默承受， 这个时候才最容易嫉妒， 嗯 嗯， 我才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一想啊， 嗯， 就是你看人呐、啊，他是通过这么多年进化而来的，最早其实要考虑的是两个问题，我觉得在动物当中的属性当中有两个是最根本的属性，一个就是生存，第二个就是繁衍，我觉得这是我们基因里所带的， 对 吧，一个是活下来，第二个是让我的基因传宗接代下去， 没错， 你比如说这个嫉妒啊，刚才您谈到的这个表象就是获得的不一样，是吧，有对比了， 有对比， 他获得的多，我获得的少， 嗯，我还无力改变， 我还改变不了这个分配的格局， 嗯， 那么带来的就是他拥有的多，我拥有的少，那、 嗯、 有一天我会不会活不下去了， 对， 这是对比吗， 对，从整个进化， 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嗯、或者说呢他拥有的多，我拥有的少，他有一天把我给吃了怎么办、 嗯、 把我给灭了， 对，就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危机感， 危机感， 危机感，是吧， 嗯 啊，当然这种危机感也挺好的，这样我会锻炼我自己啊，我去找食物啊， 对，有一些会推动他往积极的方向去努力， 哎， 嗯， 是 没错， 对，我个人对嫉妒的理解啊，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 是的是的，回到刚才说小的时候，尤其是童年啊，更小的时候，那如果父母能够去关注到 嗯， 孩子的需要啊，比如说老大、嗯，哎，我能理解你，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对比的失落， 嗯， 啊，然后父母能够专门也抽时间去关注老大， 嗯， 啊，我也留意到啊，你也需要关注， 嗯， 哦、啊，不仅是小的，我要去关注你呢，我也要关注，虽然你大，我还是要关注你，哦、啊，你也每天都有时间去陪伴这个小孩。去爱他，去对他好，去买他喜欢吃的呀，哈，就反正你也让他高高兴兴的呢，他就不会那么嫉妒，因为他也得到了，嗯、哦，就是老二有的关爱，我也有， 这就是有一句老话所说的嘛，叫做我们不患寡， 哎， 而患不均， 对。相对来说大家都有呢，我就没什么需要嫉妒的，对吧，你有的是我也有、 嗯、 最怕的就是你有我没有， 嗯、 啊，这个时候是很失落的， 好，道理我们都说了这么多了那回到刚才这个案例当中来啊， 嗯， 原来的同事过得比他好， 嗯， 心里不淡定，自己知道这样不好，控制不了、啊、他还是想要改变，该怎么办， 没错了，所以一般来说呢，如果是从咨询的角度，如果他是来咨询的话呢，我们要需要先让他看看你原生家庭发生了些什么， 嗯、 是不是小的时候就有过刚才说到的这种类似的经历， 那这种嫉妒心给他带来的影响应该很大了，都会去咨询了、偶尔如果抱怨一下、倒也 啊，那个就 无所谓， 对，无所谓， 如果这几天都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话，这就代表他可能深层次会有一些这方面的 对对对 结没打开， 没错，他内心里边就是尤其是童年的时候呢，就有类似的问题，而且挺强烈的、 嗯、 啊，所以到了我们长大了要面对社会上其他人的时候呢，稍微有一点不公平， 我们就会 他就会心里有这种感觉出来， 对，他就因为把内心的东西激发出来了。 嗯， 哦，有的如果是我家庭里边，我得到的关爱很多，我小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嫉妒的心态的话呢，我到了工作的时候，我也知道我的同事比我好，我也没有那么计较，我可能会羡慕，是，但是羡慕是快乐的啊，就是我是开心的，我羡慕你，但不会嫉妒啊。同样是你有我没有，但是我是羡慕。但不嫉妒啊、哦！但如果我童年过得比较痛苦呢，我就容易是嫉妒，但我就不是羡慕，嗯，是这样子，因为它两个情绪，一个是正向，一个是负向的 啊、哦，所以还得回忆一下。 嗯，对，一个是要回忆一下，另外呢，如果他意识到了我童年的这些影响呢，他现在当下呢，有我们会跟他谈，会帮助他要调整他的注意力。方向在哪里啊？因为这个嫉妒呢，它没有放在就是注意力呢，它不是放在说我怎么样可以努力，我也变得更好来得到啊别人的认可啊，包括这些物质的经济收入水平的这些方面的回报啊。就如果是变成这部分的努力呢，这个就转变为积极的方向了。 嗯 啊。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让自己进化得更好了。 啊、对，就进化得更好。你去努力去得到，不是我只是默默地坐在这里嫉妒，然后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嫉妒，然后我其实一直都没有进步啊。 嗯， 对吧？哦，可能人家又换车，我还是坐在这，哦，就这样的，那未来的方向你就会越来越嫉妒了。 嗯。就是人家已经换了两辆车了，你还停留在原来的嫉妒上。 嗯、对，嗯、哦， 当然我们不是 啊，没有去进化。 对，我们不是说这个换车这个事儿啊，就 是 应该成为我们比较的一个方向。但是实实在在会有人因此而受到困扰啊。 对， 刚才您谈到这个家庭的因素啊，我这里也有一个案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就是那种从不怎么幸福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 嗯， 我觉得我妈的嫉妒心就特别强，谁家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她都记得特别牢，好像不希望别人有好事发生。我性格上受她影响挺大的，我并不喜欢她的性格，可是潜移默化受了好多影响。虽然我比她善良的多，我并不想我的亲朋好友不好，可是我总希望自己也不比别人差，或者稍微比别人还好那么一点点。如果朋友有什么比我棒的事情，比如谁买了几套房子呀，涨了一倍呀，找了特别好的工作呀，升职了，我虽然也替他们高兴，可是心里觉得特别的堵，也可以说是特别郁闷吧。当然也没有什么杀伤力，就是一天都不会高兴，心里老是反复琢磨这件事情，过后只要一想起这个人，就又联想到他的成功，又郁闷了，实在很烦自己这样，就摆脱不了这种嫉妒心。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时候看到他其实就是有一个，就是从童年开始， 嗯， 啊，他已经意识到这一步了，其实已经挺好的了，啊，就是我跟着妈妈学习，我不想学的哈，但是他无意中我就学会了， 嗯， 我会只看到这一部分，我不如别人的部分，然后我难受。但是你如果客观细想的话呢，你每一个人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你也有比人家条件好得多的人 哦， 但是那一部分呢，你是不会看的啊。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连房都没有，你还住着一个比较好的房子呢， 嗯， 对吧？那当然了，也有人家住别墅啊，你只是住普通的房子啊，那就看你的注意力是盯着哪里了，哦，你要老盯着，哎呀，我不如别人的部分，啊，你就一直都很难受，啊，但是你想过，也有很多人羡慕你了。你也让很多人很堵了，你就对吧？ 对， 哦，你的条件已经也让很多人很堵心的了。 刚才您谈到就是我要用实际的行动去减少这种我很在意的差距，是吧？ 对， 前提你还挺在意这事儿的，你也想跟他一样。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缩小不了。 嗯 啊，我的前同事他那公司要上市了。我这个一时半会儿是缩小不了 了，缩小不了了， 对吧？那我该怎么办呢？ 嗯， 就我很努力，但是差距还是很大。 对啊，因为确实还有别的因素嘛，哈。但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醒自己，要看到自己拥有的东西， 啊，就不是只是跟别人比较一些外在的条件哈，因为有些的确实是没法比哈，有些你没有这个运气也好，没有这个条件也好，哦，这确实你就不在这条船上哦，那没有办法。但是你有，你拥有你很多东西哈，比如说你有你很好的孩子啊，你有你很好的老婆，哦，对吧？你拥有的东西，你的快乐可能自己倒没有那么珍惜了， 在意了， 哎，对，你回头把这一部分都忽略掉，那你就更痛苦了。哦，每个人其实你都要看到我当下我现在拥有什么美好的东西，我也 有，这个比较难发现，因为已经审美疲劳了， 哎，一个是审美疲劳，另一个就是前面说的，我们在小的时候你学会了什么，你习惯关注什么点， 对， 哦，你如果习惯关注那些不好的，你就总是忽略你拥有的，对，如果小的时候，哎，父母也教你要珍惜呀，要感恩呐，啊，要看到自己的好呀，你的优点是什么呀，啊，如果父母经常有这种反馈，哎，他长大了，他会习惯去看到啊，我也知道我有什么优点，我要珍惜我拥有的，这个也是一种习惯。 好，如果你跟别人比，差距实在是太大，再怎么努力也努力不了，达到不了的话，实际上是很容易让人焦虑的。 对， 我们跟外界比，非常容易给自己带来焦虑，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啊，分工啊相对比较细，可能很多种机会和信息哈，都相对不均衡。 对， 那么这种差距也会很大，自然而然呢就会带来一种无力感，就是我再怎么努力，我也达到不了，于是就会给自己带来莫名其妙的焦虑、嫉妒啊等等这种负面的情绪。所以把目光转向内在，如果自己每提升一步都为自己叫好的话，那可能你的这种嫉妒感会越来越少，幸福感会越来越强。 对，没错，你关注到自己好的部分，你的幸福感就会比较强。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他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 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对于我们这种职场嫉妒有什么样的影响？刚才谈到还都是我家庭， 个人 是吧？ 对 身边的这个小环境，一个社会应当提倡什么样的文化才不至于让嫉妒心泛滥？ 这部分就是其实现在社会上也讨论的非常多嘛，啊，比如说是不是要物质至上啊，是吧，你精神上的这种爱这部分的美好是不是我们也要强调呢，包括你做节目是做一些人文的节目啊，还是说我只做比较哗众取宠但是有很多流量的那些节目呢，这个其实也都是有，一直都有这部分的探讨，是你更注重物质享受还是注重精神上的这种美好、这个是一直都有一种讨论一种争论的，对，然后当然是希望我们大家是可以我们追求物质享受这部分本身也没有错，是吧，能条件越好那当然更好了，但是我们无论你条件物质条件好或者不好，我们都需要珍惜我们精神层面上的这种美好，就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根本， 就是我们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啊，还应该是在一个基本的框架内实现多元化， 是的是的， 就是不是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他的事业发展的路径就应该成为大家所崇拜的遵循的标杆，而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很精彩。 没错，你有自己的追求，这个追求未必是所谓大家都注重的物质方面，不一定，是吧，比如说你喜欢考古，那可能不一定能挣很多钱，但是可能很有意思，你自己做会很有意思， 是 哎，所以我觉得这种多元的价值观，应该得到倡导，或者是给予他们更宽松的环境。 对，没错。 说到这儿啊，我前两天坐地铁啊，我就看到一个姑娘拿着一张 A4 纸在那念。哎，我说地铁里拿稿子念，这种情况不多见啊。 是。 后来我就瞟了眼，因为离得很近啊、哦，稿子是这么写的，什么尊敬的评委老师，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今年20几岁，我是一名律师，很高兴参加故宫博物院志愿者讲解员的选拔工作。 嗯 啊，下面我看了很多啊，因为一眼扫过去，我大部分都看了。下面我来讲一讲《富春山居图》啊，它就后面是它的这种应聘的内、这个内容了。 嗯， 啊，应聘这个志愿者去当这个讲解员。哎，我觉得这种价值观， 对， 就反正给我们是带来一种新意，是吧？就是你工作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可是你在你对这个社会的这种奉献上面，或者说实现你自己内心精神追求方面，也有很大的这个收获，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没错，这种情怀啊，对社会的奉献啊，这部分也是我们要提倡、大力提倡的部分。 但有的时候，你说这一部分会不会跟企业文化相冲突？比如说企业内部，创造利润啊，完成目标，达到绩效，会不会有冲突？就大家内心会稍微撕裂一点点。 其实一般好的企业它都是两者兼顾，就是利润肯定是也要啊，但是企业文化上也不能说我只要利润啊，别的什么社会正义啊、价值观这些我都不管啊。就其实这种企业一定它也做不长。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不是这样的公司。 是的。 曾经我们节目介绍过一本书啊，叫《企业中的人性面》。这是一个心理学家提出来的。X 理论和 Y 理论啊，这个 X 理论就是，认为人有消极的工作原动力，而 Y 理论就认为人有积极的工作原动力。你怎么把结合起来？所以其实我倒是认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某些企业的管理方法也会某种程度上缓解或者是加剧我们的这个职场嫉妒心。 对，其实管理上就有一个货商效应。 货商， 对， 怎么写？ 霍顿的霍，霍去病那个霍 啊， 商业的商， 商业的商啊，什么意思呢？ 就他是个教授的名字 哦，教授的名字， 对，就叫这个效应。他效应呢，他就刚开始去给企业做管理，就发现那个员工的工作效率啊，来研究说，哎，我用什么条件可以提供员工的生产效率呢？啊，后来他研究了很多之后，就发现，哎呦，无论那个灯光调暗啦，或者调亮啦，那个声音比较安静啊，还是吵一点，发现的员工的效率都提高了。 哦， 对，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们研究才发现说，是员工被关注了，就是他发现说啊，你要做这个条件的改变，肯定你会很关注我，他员工就效率就增高，就没有人关注的员工呢，他效率就保持在原来的水平，实际上跟你外在的那些影响没那么大，他需要你领导能不能够对他们有足够的关怀。你如果你不关心他，你只是把那个产品生产出来就行了，别的我不在意你呢，就他生产效率就低啊，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的结合。 那我这边还有一个案例啊，大概情况就是说，他的工作越来越多，然后领导对他也越来越重视，但是呢，别人都对他另眼相看，到处都是嫉妒的眼神，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就被人嫉妒该怎么办？ 从这个案例来说呢，他好像主要是人际关系没有做好，包括跟领导的和同事。 领导挺认可他呀。 领导认可，但是领导好像他只是不断的给他派任务，他做的活越来越多但是跟领导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相处没有那么好。就是你干活是一把好手，但是好像你只会默默的干活，交流很少。就人际关系呢，他还需要有一个沟通。包括跟同事、跟领导，如果这些关系比较好呢， 相对来说我们之间的友情在这里它不会这种嫉妒啊，相对就减少很多，就包括刚才提到说如果是别人嫉妒我怎么办如果记得刚才说这种条件呢，比如说他缺少的，你知道他心理上缺少的， 你去给予 啊，对啊，实际上你会关注到他，你会分化他，就给予他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对他的关注可能有些时候你会给他带一些小礼物啊，对他的重视啊，有时候他得到了这些关注之后呢，而他对你的嫉妒相对就会减少。 您这叫以德报怨啊。 也可以这么说，但一般来说哈，就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那种嫉妒那些一般不会一下子就很强烈，有些是太严重的呢，确实你这么做，人家可能也不会买你的账。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刚开始做同事，那他不会一下子我就对你非常的嫉妒，是你们关系呢，如果大家可以好好对待，你关注到他，关注到他的美好。但一般来说他也会回报你的美好。 这么优秀我们也很嫉妒。优秀者的烦恼。 对对对，没错。 好，谢谢李建中老师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近朱者赤，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穿肠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